于爱的那个传说，前世五百次的回眸，换今生一次擦肩而过。如果一切是真的，我们还要在乎什么？不必强求那结果，因为已拥有了很多。这世界如此广阔，这人海潮起又潮落，就算是无缘再聚，也无需为他难过。想一想这美丽传说，放一放心中执着，怦然心动的遇见，早已是最美的结果。前世的你我在忙些什么？今生的你我还求些什么？前世的你我在忙些什么？今生的你我还求些什么？红尘的你我在追逐什么？云端的风在说着什么？你是不是还记得关于爱的那个传说？前世五百次的回眸，换今生一次擦肩而过。如果一切是真的，我们还要在乎什么？不必强求那结果，因为已拥有了很多。这世界如此广阔，这人海潮起又潮落，就算是无缘再聚，也无需为他难过。想一想这美丽传说，放一放心中执着，怦然心动的遇见，早已是最美的结果。前世的你我在忙些什么？今生的你我些什么？前世的你我在忙些什么？今生的你我还求些什么？红尘的你我在追逐什么？说着什么？